王月熙等人将兴修水利定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先清淤挖沙，疏通以前干河改道的旧河道，然后河流先覆盖144壁垒附近再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垦了。大家虽然取水还很辛苦，但起码可以干活了。第二步为兴建水库，建抗洪堤坝，泄洪河道。这时候算是开始完善整个水利建设，以免明年再突然到来一场洪水，毁了大家所有的努力。第三步则是完善整个灌溉渠道，让灌溉更加有效，让农民可以更加省时省力的耕种。如今西北商会全力配合之下，第一步很快就完成了，但迟迟不见种子的话，根本没法继续了。任小素思索着解决办法，结果这时候张小满忽然跑了过来。 少帅，南边来了一支庆氏的商队，他们说要见你，他们领头的说自己叫许蛮。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带着众人往壁垒外行去，这许蛮可是老熟人了，算是庆枕与罗兰的心腹。到了壁垒外面后，所有人看到城外的空地上停靠着长长的卡车车队，而许蛮早早就等在那里了。 怎么不进壁垒啊？ 这边还有其他的事情呢，所以我这边见了少帅你就准备离开的。 说实话，许蛮心中也有点感慨，他最开始见到任小素的时候，对方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流民呢，如今这都已经成为西北的少帅了。 感觉你总是很忙碌的样子，每次见你都匆匆而别。 没办法，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这后面的车上是庆诊长官让我送来的种子，而且还有一份为期一年的低价粮食销售协议。王氏不愿意卖给西北粮食，但我庆氏愿意。 只有一年吗？ 对，庆诊长官说你们熬过去今年就不需要再从庆氏购买粮食了。 任小素心中有点感慨，或许当初自己选择从实验体手里救下罗兰，就是自己做过的所有决定里最明智的一个。 不过之前罗兰说要到北边来做客来着，他这次怎么没来？ 罗老板正在减肥。 准确地说，罗兰不是在减肥，而是目标非常明确的锻炼身体与意志，希望可以借此手段来快速提高自己的超凡能力、精神意志。这是为期半年的魔鬼训练，而周琦就是他的教官。此时周琦正在西南的一处山谷里，大摇大摆地躺在躺椅上，吃着刚刚成熟的桃子。他戴着一副能够遮住半边脸的墨镜，穿着花格子衬衫和大裤衩，宛如灾变前的有钱人在海边沙滩度假似的。周琦身旁是一处水潭，水潭上方正有银河般的瀑布从上百米的山壁倾泻而下，而罗兰则光着膀子在瀑布下面扎着马步。周琦咬了口桃子，一边咀嚼一边悠哉悠哉地说道： 这方法我以前就用过，放心，肯定好使，不过你可得坚持住，想要提高自己的超凡能力，那就必须得是每次都把自己耗得精疲力尽才行，不然是没有效果的。 罗兰在瀑布下面根本就听不清周琦说的什么，只知道这孙子心里应该正在幸灾乐祸。在以往，你让周琦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付钱，但唯独这次魔鬼训练教官的工作，周琦分文不取，还乐在其中。在岸边不远处还搭着一些军用帐篷，里面有一些士兵正在忙碌地给周琦准备晚饭。不得不说，他们这次进山配套服务还是挺齐全的。山壁上飞溅而下的瀑布击打在罗兰身上，罗胖子闭眼苦苦支撑着。按说他也确实有毅力，第一次在瀑布下面扎马步的时间就超出了周琦的预估。原本周琦还以为这好吃懒做的胖子会偷奸耍懒来着，毕竟这货向来都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周琦在进山之前曾对罗兰说： 你这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邪风，非要锻炼自己，这种训练强度你能坚持三天就不错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罗兰已经坚持了半个月，而且第一次罗兰在瀑布下面扛了一个小时。半个月过去后，这货竟是已经可以在瀑布下面硬扛六个小时了。每天罗兰都会把自己给折腾得筋疲力尽，不折腾到自己差点吐血都不算完。这就让周琦这个教官感觉非常无趣，完全没有折磨人的快感。用周琦的话来说就是， 我不收钱来当教官，纯粹是奔着训斥你来的，你要这么能扛，那我可就开始收钱了。 但罗兰不管那么多，有时候他在水潭里泡了太久，上岸后发现自己还没有达到极限，竟还会扛着士兵的负重去越野跑。这时候周琦对着瀑布大喊， 到六个小时了，出来吧，再待下去你身体就不行了。 说话间，瀑布被周琦用控水的能力给分开，宛如卷帘被人拨起似的。罗兰抹了把脸，汤水走上岸来对士兵说道， 把负重给我拿来，我还没到极限，必须再练一会儿。 我说你这胖子是发了什么神经啊，啊，怎么突然就发愤图强了呢？谁刺激你了呀？平时也不需要你去战斗啊，你这么刻苦图啥呀？ 罗兰拿毛巾擦了擦自己的身子说道， 你懂个屁，我只有不停地锻炼自己，让自己的精神意志够强大，我那些待在英灵神殿里的兄弟们才能在平日里多出来走动走动。你想啊，我的精神力要足够他们全天24小时待在外边，他们岂不是就不用忍受英灵神殿里的黑暗了吗？ 就因为这个？不是为了变强统一壁垒联盟啥的？ 统一壁垒联盟有啥意思？我就为这个，怎么了？ 没事。 周琦破天荒的没有再继续嘲讽罗兰。以前的罗兰是个什么样的人？躺在壁垒里能三天都不动弹一下，在113号壁垒的时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基本上除了庆氏作战旅的事情以外，基本没什么事情能让他上心了。按照他的话说，一切都有他弟弟呢，他混吃等死就可以了。只是当罗兰开始折磨自己的时候，所有人都发现原来罗兰的意志力原本这么顽强。周琦曾有过猜想，如果说超凡者的世界真是由精神意志来决定强弱，那么精神意志越高的人上限也就越高。这精神意志也并不完全表现为坚韧，例如李神坛也从未表现过坚韧方面的特质，只是这位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罢了。周琦看向罗兰，他反而突然期待起这个胖子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了。 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如果说真按照暴徒的精神意志理论来衡量普通人与超凡者的门槛，那庆诊也应该觉醒才对啊。在我看来，他的精神世界要比这世上大多数人都庞大复杂，为何他一直没有觉醒？还是说他其实已经觉醒了，他没有告诉我？ 周琦说完便陷入沉思，如果庆诊真的是超凡者，那当初在银杏山血路上，其实庆诊本就不需要自己出手才对。这时候罗兰喘息着将负重背包给扔在了地上，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不远处的随行医生马上收拾药箱准备过来，却被罗兰以手势阻止了，因为他们现在聊的话题不适合其他人听到。 首先我确认我弟弟没有觉醒，这种事情他可能会隐瞒别人，但绝对不会隐瞒我。 那他为什么没有觉醒呢？ 可能他觉得用不上吧。你知道吗，如果其他人突然对我说超凡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一定会觉得他虚伪，嘴上说着看不起，其实心里比谁都想成为超凡者。 庆诊说过这种话吗？ 没有。 罗兰躺在地上惨笑两声，待到气息喘匀了才继续说道， 但是有一次我听说本身有觉醒条件的人经过长时间苦行僧式的修行，走万里路有可能产生觉醒的契机，然后我问他要不要试试，结果他说没必要，他也没那个时间条件，他没有看不起超凡者，但我很清楚他是什么意思，在庆诊看来他自己就算不是超凡者 想做到的事情也一样可以做到，所以就不需要去浪费时间了。 罗兰心中在想，放眼整个壁垒联盟，恐怕有自己弟弟这般底气的人真的不多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山外传来了车辆行驶的声响，罗兰坐起身来看向来处，这山谷已经被庆氏部队给封锁了，能这么开车进来的人肯定是罗兰与庆枕的心腹。然而来的人让罗兰和周琦都有些意外，那坐在越野车后排的竟然是庆枕。 他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不对，不是我弟弟，让周围的士兵离远点。 周琦挑挑眉毛， 我用不用回避？ 不用，你是自己人啊。 周琦又挑挑眉毛，待到车子行驶过来，车上的庆慎跳下车来，微笑着走来。他看着罗兰的表情笑道， 你是怎么分辨我和你弟弟的？ 罗兰确定四下已经没人之后便说道， 你俩生活环境不同，性格必然有所不同，神态是完全不一样，外人或许察觉不了，但我能察觉到。 说完罗兰还是专门检查了一下庆慎手背上的伤疤，当初庆慎为了让罗兰放心专门留下的这个记号。罗兰松开庆慎的手臂说道， 你怎么来了？ 你弟弟让我来看看你，确定你有没有事，毕竟大家都听说你在这里疯了魔一样的训练，都怕你把自己给练废了。 庆慎笑着找了一个小马扎坐下，身上的白色西装一尘不染，从穿着打扮来看，庆慎与庆枕确实毫无区别。如今庆慎的存在是庆氏的最高机密，更多的时候庆氏解决问题都是由庆慎出面的，而庆枕则藏在了暗处。这也让罗兰有点不解，以他弟弟的性格一定是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才会像如今这样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庆枕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如今却像是在与谁下着一盘暗棋似的，一切都归于沉寂。罗兰问庆枕， 我弟弟呢？ 我只是他的替身而已，连你这个做哥哥的都不知道他行踪，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替身是没什么权利的，对不对？ 我一直很好奇，按说以你的才能以及在火种接受的培养与训练，不管去哪儿都可以活得很好，为什么偏偏跑到庆氏来当个替身啊？ 要知道当替身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一切行动都必须由庆枕来进行安排。如果不是清楚庆枕的能耐，罗兰或许还担心庆枕被庆身替代掉，可如今他发现庆枕要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谨慎一些。原本庆枕的贴身保镖郑远东已经接到指令，一旦超出某个警戒线就可以随时杀掉这个替身。那警戒线的规则非常周密，庆慎并没有取代庆枕的这个机会。庆慎对此并不在意，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代替庆枕夺取政权，所以这就让罗兰有点疑惑了，你图什么呢？只是庆慎并没有正面回答罗兰的这个问题，而是对罗兰笑道， 你现在这副勤奋苦练的状态反而更像是十多年前的那个罗兰，我倒是有点好奇，十多年前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让你突然咸鱼起来了？我知道那其实是你的伪装，毕竟你背地里帮庆枕做了太多的事情，那可不是咸鱼能办到的，你为什么就愿意收敛自己的光芒来给庆枕当陪衬呢？ 老子乐意，你管得着吗？我这问你来当替身的意图。 对啊，老子乐意，你管得着吗？ 傅克体庆慎为何来到庆氏，其实对罗兰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谜题。当初在圣山里，李神台的傅克体 和陈无敌的复刻体都出现了，但一见面就是敌对状态。在这两个复刻体心里，他们其实是急于证明自己要胜过本体的。因为火种就告诉他们俩，你们诞生于李神坛与陈无敌的基因，可一切都被神明之血改良过了，所以应该要比本体更厉害一些。但只要本体还在，复刻体就总归是复刻体。李神坛与陈无敌的复刻体并不甘心一直活在别人的光环之下。可事实证明，复刻体确实是比不过本体的，就像任小素所说，因为精神意志不同。而庆枕的复刻体庆慎就奇怪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产生任何敌对状态，而且一开口就说要去西南，而且仿佛预测到了什么似的，说本体庆枕需要他这个替身。这就让罗兰很奇怪，他曾找到机会又问过一次，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吗？ 那时候复刻体庆慎笑道， 我与另外两个复刻体不同，我比他们聪明一些，所以我很清楚我与本体庆枕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差距。有时候拥有自知之明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不是吗？ 一直以来，少数知道复刻体庆慎存在的人都慢慢觉得可能是庆枕的人格魅力太强大了，所以连复刻体都直接被征服，并心甘情愿成了本体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罗兰总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说庆慎还存了什么坏心思，而是他觉得复刻体庆慎另有目的。近段时间因为复刻体庆慎一直在当替身的缘故，所以和罗兰的交集还挺多，彼此熟悉之后也会偶尔开开玩笑。慢慢的，大家之间虽然还有隔阂，但也不至于像以前那么剑拔弩张了。罗兰看着复刻体庆慎欠揍的样子，忽然问道， 你好像很了解我们兄弟俩。 当然，我甚至知道你们少年时与其他庆氏子弟约架的事情。你带着庆枕去找庆义和他哥哥群殴，结果你自己被揍得鼻青脸肿，却把庆枕保护得很好。后来你们与庆义兄弟二人也不打不相识，私下里有了很多的来往，但庆氏的老头子们并不知道此事。我猜你们也有同病相怜的原因吧，毕竟都是被庆氏边缘化的子弟，比不上庆允那些人。 如今庆允已经死了，而庆义则成了庆氏的军事指挥官，成为了仅次于庆枕与罗兰的人物。庆义的哥哥在111号壁垒的庆氏大学里当校长，原本庆枕邀请对方出来任职的，但庆义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大学里的氛围。 哼，火种对你们二人的关注是超乎你们想象的，当然火种也有其他目标，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为那三滴神明之血寻找宿主了。但你可能想不到，其实一开始你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后来才变成庆枕。当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庆枕更厉害一些。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弟弟本来就比我厉害嘛，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火种为什么盯上我们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明明还有很多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可以选择。 我也不知道，他们只说岁数越小越好，不然就直接复刻张景林了。倒是我一直有个好奇，打群架好玩吗？为什么你经常打得鼻青脸肿还要上街打架？明明是庆氏的子弟，竟然还去跟街头上小混混一般见识。 怎么老提鼻青脸肿这事儿啊？那你也得看看我的仇家被打成什么样吧，他们可伤得比我重。而且你这问题就毛病，打群架有什么好玩不好玩的？那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你不懂。 我倒是挺想跟你们一起去打群架的，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诞生在这个世界。但据火种统计，你一共打群架17次，有5次是打输了的。 火种是不是有病啊？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记录啊？他不是经费多的用不完还怎么的？还有啊，我弟弟没你这么爱笑，你要当我弟的替身啊，就专业一点，别老是笑眯眯的。 对了，以后为了区分你俩，我就叫你庆老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给复刻提起外号，纯粹是为了恶心对方。庆老三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太难听了，可复刻底庆慎却浑不在意，反而笑眯眯地说道， 老二是谁？是庆枕吗？你是老大？那我以后叫你哥哥好了。 罗兰愣了一下，这庆老三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跟个不会生气的面人似的。他仔细打量着庆老三， 你跟我弟弟的性格一点都不像啊，反倒就跳脱的思路更像另一个我认识的神经病。 神经病？是指李神坛吗？ 对，就是他。 说起李神坛，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据说是看台风去了。 此时，中原南方的山脉里，湿润的雾气在茂密的山林上方蒸腾着。这里是周氏的更南边。灾变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里原本的城市逐渐倾塌，大地上重新长出了广阔的森林植被。有人说南方海岸线改变了，灾变之前的陆地面积更大一些，可如今海平面抬高，淹没了很多陆地，再加上地壳运动，地貌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也没几个人去真正的看过，只因为气候变化后，周氏南方的山野与树林里变得危险起来，毒虫蛇蚁遍地行走，巨大的瘴气地带则成了天然的屏障。如今也只有一些少数的采药人才会来这边了，这里仿佛成为了一处被遗忘的秘境。森林之中有一大一小两人在慢慢行进着，森林人飘荡在半空中，看着前方完全看不见尽头的树林叹息道， 李神坛，你是不是又指错路了？ 不许叫我李神坛，要叫神坛哥哥，这样才亲切。 李神坛和小离人都穿着浅蓝色的冲锋衣，如今在壁垒里，想要找这样的专业户外装备还挺难的，主要是需要的人少，只有一些大的制衣厂才会制作这种衣服，提供给壁垒里有钱人荒野出行用。小离人倔强的， 等你找到正确的路，我再叫你神坛哥哥。没找到正确的路之前，你就只是李神坛。 李神坛一边走一边没好气道， 可问题出在我一个人身上吗？你明明可以飞在天上带路的，但是你看看结果呢？ 按说这俩人应该是绝对不会迷路的，毕竟小离人会飞，就算山野树林之间地形再复杂，也没法迷惑天上的人吧。可事实上是什么呢？司离人在天上飞着，竟然也能飞着飞着就飞错了方向。路途遥远，飞行时角度错一个度，可能就飞着飞着就画了一个圆，这才是李神坛最头疼的地方。后来李神坛这个神经病就出主意，既然你直着飞会兜圈子，那你干脆拐着弯飞，这样说不定反而能找到出路。然后他们就彻底迷路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这馊主意，他们也不至于迷得如此彻底。小离人岁数小，没什么太多分辨对错的能力，他要再长大几岁，当时李神坛出这种馊主意的时候，他就该当场无情地拒绝了。小离人嘀咕道， 以后你就别乱出主意了。 我也搞不明白了，在天上飞着怎么能偏离路线呢？ 李神坛，你是在责怪我吗？ 没有。算了算了，放心，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出去的。 好在俩人都是超凡者，在树林里获取食物并不是难事，虽然伙食有点差，但好在饿不死。李神坛感慨道， 要是任小素能跟着我们一起去看台风就好了，起码他不会迷路，而且在荒野上烤东西也好吃。 那要不然我们先去西北邀请他，然后再去海边。 我们还回得去吗？ 是了，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根本回不去了。小离人飞到天上看了一眼，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树林，根本望不到尽头。这俩人虽然很强大，但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自己大半人生的选手，对于常识其实是极度匮乏的。所以李深潭就忽然开始想念任小素了。在李深潭看来，任小素在他不擅长的那些方面近乎全能。小丽人看着前方的树梢上说道， 有蛇。 喂，那你离我近点啊。 李深潭突然紧张了起来，他这么说并不是怕小离人被毒蛇袭击，而是小离人背着的那个金属箱子能够让各种蛇虫鼠蚁退散。虽然李深潭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但树林里的蛇虫鼠蚁好像都挺害怕陈无敌的，即使对方如今已是一座雕塑而已。李深潭紧紧地挨着箱子，这段时间在森林里迷路，他睡觉都要躺在箱子旁边，恨不得抱着箱子睡。说起来也好笑，这位超凡世界里被称为半神的传奇人物竟然怕蛇，而且有陈无敌在的地方连瘴气都会被驱散。用李神坛的话说，有陈无敌在身边简直就是百邪不侵，可以在这种遍布蛇虫鼠蚁的地方横着走了。只是小离人有点疑惑地问李神坛， 可是你这样拿无敌哥哥当护身符用，对他有点不尊重啊。 怎么会呢，小离人那么可爱，他当然愿意庇护你了。 那他愿意庇护你吗？ 我也很可爱啊。 然而就在此时，李深潭忽然停下了脚步，从背后的登山包里取出一双小鞋子给司令人穿上。 来人了来人了，我们装得正常一点，说不定能有人带我们出去呢。 你可以直接催眠他们呢。 不行，我答应任小素当个好人了，怎么能随便催眠普通人啊？万一他们是好人，我岂不是站在了好人的对立面上？ 那如果他们不愿意带我们走出去怎么办？ 那他们就是坏人。 这时候，李深潭已经给司令人穿好了小鞋子，司令人背着巨大的箱子轻飘飘地落在地上，然后他苦恼道， 啊，可我背着无敌哥哥，怎么看也没办法伪装成普通人呢。 不管那么多了，有人问起来了，你就说箱子很轻。 李深潭一时间也没想好怎么办，但他决定先搁置不管。过了几分钟，树林里劈砍杂草的声音传来，这森林太茂密了，已经接近热带雨林的程度，人类在其中行走还有些艰难。李深潭和司令人就默默地等着，没过一会儿便有人当先从树林里钻出来。对方看到李深潭与司令人之后便愣住了， 别杀我们，无意进入领地多有冒犯，我们只是来采药的。 李深潭愣了一下，他和司令人面面相觑， 我们不杀人，这也不是我们的领地。 树林后面钻出七八个皮肤黝黑的采药客来， 那你们是他们穿的衣服样式我见过，有壁垒大人物出壁垒的时候穿过这种衣服，你们是壁垒人吗？ 没错，我们是从壁垒过来的，只是在树林里迷了路。麻烦问一下，这是哪里啊？距离周氏有多远？ 采药客们面面相觑。 这里距离最近的周氏83号壁垒有100多公里吧？你们怎么在这里迷路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作为报酬，我可以在路上给你们变魔术。 采药客们乐了起来，他们还头一次听说有人拿变魔术当报酬的。不过大家也没有在意，其中一位像是领头的汉子笑道， 带你们出去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在这片大山里采些药材，等我们采完了药，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往北走。 司令人背着大大的箱子甜甜地笑了起来， 谢谢。 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箱子上面来，有人疑惑道， 这箱子里头装的什么呀？你们来户外怎么还背这么大的箱子？ 装的是魔术道具。 采药客们明显不信。不过这些人出奇的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就地寻找开阔地准备露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们今晚准备在这里宿营，明天一早继续进山赶路。 李神坛看着这些采药客的身影，忽然叹息一声。正常人看到这么大一个箱子，怎么可能不继续追问呢？别的暂且不提，光是这箱子的材质就非同一般了。如果正常人看见了，一定会觉得里面装着极其贵重的东西。但这些采药客好像非常淳朴，什么都没有问。空地上燃烧起篝火来，那些采药客分别去捡柴火。只是这茂密的树林里想要干柴并不容易，基本上都是找到松树，然后将树枝劈下来，利用松油来助燃。篝火里噼里啪啦地响着，一名汉子笑着对李神坛与小丽人说道： 我去找点佐料，等会儿咱们烤东西吃。 这山里还有现成的佐料吗？ 嘿嘿，你们壁垒人啊，一看就是不怎么进山野的。这山里要什么没有啊？花椒、八角、辣椒，真要想找啊，什么都能找来。而且啊，有些果子的果浆涂在食物上啊，尤其的香甜可口啊。我去找来给你们尝尝。 好的，谢谢大哥了。 一名采药客趁着空档漫不经心问道： 对了，你们跑到这里来干嘛？ 我们听说南方的台风看起来特别壮观，偶尔还能看到海水被龙卷吸上天空，据说这种景象被人称作龙吸水呢。 篝火旁的采药客们愣了一下，大家面面相觑，心说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要去看台风的呢。这时候李深他反问道： 对了，刚刚你们见到我们的时候说无意中进入领地，怎么这里还有人住着吗？ 我们也是听其他老采药客说起的，他们将这方圆200多里地叫做秀珠洲，水系多，但瘴气地带也多，偶尔还有沼泽，所以采药客并不常来。我们呀，也是因为壁垒那边突然开价收购11味草药，别的地方没有，只有这秀珠洲有，才过来的。 李深潭发现，这灾变后的200多年时间里，采药客应该是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行业了，看样子还是有传承的。 之前有采药客说，这秀珠洲里其实还有人生活着，对方有着一些神秘的手段，能够生活在这片山野里。按他们所说，这些人能够吸入瘴气而无事，还能操控毒虫蛇以炼蛊。 这老采药客是怎么知晓的呢？ 旁边一名采药客说道： 哎，这事儿我来说最合适，毕竟啊，这故事还是从我爷爷那会儿传下来的。他说有一次壁垒里有贵人治病，需要一味药材，得进秀珠洲寻找才行。但当时啊，大家都不敢进这里，于是贵人开出2根金条的价格悬赏，这才有2位采药客愿意进山。那采药客进秀珠洲足有半年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但没成想他却活着回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回来。按照他的说法是啊，与他一同进山的采药客在半路上就死于瘴气了，而他则被一群名为连族的人所救，在那个连族的部落里啊休养了半年时间。那连族有些奇怪啊，竟是以女性为尊，而且颇有神奇之处。哎，你看咱们中原也就是近几年才听说有超凡者吧，但我爷爷那边就说这连族的女性啊，人人都可练蛊，还能练尸，而且这练尸中啊竟还有铜尸、银尸、铁尸之分。 这么恐怖啊，那采药客怎么还能活着回来？应该被练尸了才对啊。 哎，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那回来的前辈说呀，连族虽然听起来恐怖，可里边的姑娘啊却是一个个清秀可人呐，而且他们炼尸只是为了防止外敌，并不伤人。所以那位前辈曾叮嘱我们，如果哪天真的进了秀珠洲啊，遇见连族的人也不用惊慌， 只需要告诉他们无意冒犯，对方就不会伤人。而且如果有缘的话，对方说不定还会热情款待呢。据说他们非常好客呀。 采药客挤眉弄眼的，这热情款待怕是有些玄机。 原来如此。 李神坛总觉得这说法里有些玄乎，这连族人生存的秀珠州怎么听起来像世外桃源一样。不过对方如果所说为真，那这秀珠州还挺有意思的，李神坛倒是想去看一看。若不是此处采药客人多，他都想对着树林大喊有没有连族的姑娘出来一见。但是李神坛对此存疑，他觉得能练诗练骨的人应该都还挺狠的吧，那位采药客的前辈应该并没有说真话。既然要炼尸，那尸体从哪里来呢？会不会有人给了那位采药客前辈好处，故意让他把连族描绘得很好，搞得大家都想去这世外桃源，然后连族人好骗点尸体回去练练啥的。李深潭突然觉得自己好机智啊，这样解释好像就非常合理了，对不对？一名采药客感慨道， 如今中原战乱，好多人听了这个故事想要寻找秀珠州里的净土避难呢。我们这次不光是来采药的，也想碰碰运气。 李深潭愣了一下， 战乱？打仗了？ 你们这是在山里迷路多久了呀？怎么连这事都不知道啊？北方的火种与孔氏已经几乎被王室全部吞并，按照大家估算，恐怕彻底吞并也就是这个月的事情了。然后周氏又被西北的那位少帅给大闹了一通，如今周氏内乱不止，眼看着王氏收拾完火种和孔氏就要来收拾周氏了。 李深潭小声对司隶人嘀咕道， 坏了，竟然错过了这么精彩的事情。 说话间，李深潭神情中出现懊恼的神色，在他看来，任小素大闹周氏这种事情他怎么能错过呢？一起再闹一次就等于没错过，这个逻辑非常通顺。 哎，要不咱们不看台风了吧，去西北找任小素，然后咱们再去周氏闹一次。 你是认真的吗？ 窃窃私语间，那名出去寻找佐料的采药客回来了，对方手里拿着几枚颜色亮丽的小果子，然后涂在了烤好的肉上，递给李神坛和司隶人。 哎，尝尝吧，可香了。 李神坛没有解烤肉，而是笑眯眯的，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枚银币来。那银币上的女人看起来非常温柔美丽。 感谢各位的招待，不如我变个魔术感谢一下各位。 说着他用大拇指将银币高高弹起，那银币转动时发出了极其清越的声响。李神坛看着采药客们笑道， 哼，现在我问你们答，这果子吃了会怎么样？ 会呕吐，口吐白沫猝死。 为什么给我吃这个？ 因为你们两个身上肯定有财物，箱子里必然装着宝贝，你们应该是超凡者，但这果子就算是超凡者吃了也必死无疑。 李深潭明白了，对方猜到了自己和司隶人的超凡者身份，但对方胆子很大，竟是仗着自己对药理的精通，连超凡者都敢暗算。他觉得有点可惜，自己这刚刚才说不催眠这些人呢，竟然还是给催眠了。不过李深潭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所以并不算违反他与任小素的约定，完美。可就在此时，李神坛忽然看向身后黑乎乎的树林，一张人脸便倒挂在远处的树冠下，看起来异常恐怖。李神坛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对方便又消失不见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黑夜里篝火摇曳着，释放出的光与热向森林中扩散出去，只是那树林中仿佛有一只择人而食的大口，将光芒一点点吞下。 无边的黑暗森林里，只有篝火这一点光存在，看起来孤零零的。因为李神坛回头晚了，所以他并没有看清那倒挂在树冠下的人脸到底长什么样子，也没看清对方是如何消失的。于是李神坛对着那个方向喊道， 那个你能再出来一下吗？我刚才没看清。 树林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回应李神坛的要求，好像那里从未出现过人脸似的。李神坛见没人回应自己，便有些失望。一旁的小离人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看着李神坛， 你在干嘛？ 这个魔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呢，可惜没看明白。 小离人瞪大了眼睛， 你觉得人家是在给我们变魔术吗？ 李神坛坐回了篝火旁边， 差不多吧。你害怕吗？ 有一点点，但是只有一点点。如果真有什么脏东西靠近，我就给他脸都吹歪。 厉害厉害。 他决定先不去管树林里那张人脸，而是看向篝火旁边神情呆滞的采药客，一边打量一边嘀咕道， 该怎么处置他们呢？ 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下毒？ 可能是想赶着投胎吧。 你好好回答我。 老爷之前说过，其实南方这座山脉里是有很多宝藏的，灾变前人类文明遍布整个大陆，几乎是全无死角的开发建设，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里是山，但这森林里一定埋葬着十多座城市，甚至是数十座。这种地方有大量的金银，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资料。他们看到咱们两个超凡者出现在这里，背后背着巨大的合金箱子，肯定以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某些宝藏，所以起了歹心。 周氏以南的森林已经彻底成为无人区了，就连周氏的部队也难以忍受这森林之中蛇虫毒蚁与瘴气，更别提其他的拾荒者了。早些年拾荒客是非常流行的行业，很多自认为有些本领的人以寻找灾变前文明留下的宝藏为生，如今大部分地下的大霄都以此起家。然而能找到的宝藏早就没剩多少，所以拾荒客也渐渐绝迹。这秀珠州所在的森林以前也常有人来，可死的人太多了，大家就都不来了。如果不是李神坛和司离人带着百邪不侵的陈无敌，其实他俩也受不了这里的恶劣环境。但是这片森林里埋藏着宝物的传说却还流传在流民之中。 可我们找到的东西就属于我们呢，他们为啥要抢？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坏人。不过现在不能杀他们，因为啊，得让他们带咱俩走出森林呢。这下总不会迷路了吧？ 那我们直接走吗？ 当然不是。你没听他们说吗？这秀珠州的连族还挺神奇的，如果真有他们说的这么能打，那就别有用处啊。 什么用处？ 你在圣山的时候没听他们老嘀咕什么大兴西北吗？我们拐着这连族的人去大兴西北好不好？任小素收到这份礼物一定会觉得很惊喜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其实李神坛说这些采药客是赶着去投胎的，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什么逻辑错误。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超凡者就是恶魔而遇者，这些人兴许就不敢投毒了。这些年连最优秀的杀手都杀不死李神坛，更别说这些临时起义的杂鱼了。如今李神坛不光控制了采药客，而且还想连同整个连族都一同拐到大兴西北去。 怎么找这些连族的人呢？不管怎么说连族肯定是存在的，但他们在哪儿呢？算了，等他们来找我们吧。 说着李神坛看向采药客们笑道，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正好这荒郊野外也闲着无聊，不如各位来展示一些才艺，表演个劈叉歌舞啥的。 顿时间采药客们载歌载舞起来， 一个个五音不全的歌声在树林里鬼哭狼嚎似的。树林里一个黑影原本想要缓缓靠近篝火，可当他看到篝火旁这副景象后，竟是如受惊的野兽般快速撤离了。李深潭回头望着这黑影离去的方向，惆怅道： 吓跑了吗？我还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们比较热情好客来着。 说着他竟然站起身来，驱使着采药客一起朝黑影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小离人很有默契地直接飞上高空，目光紧紧锁定下方的目标，并且为下方的李深潭指引方向。双方在树林中快速前行，那黑影如鬼魅般穿梭在树林中如履平地。 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啊，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李深潭不紧不慢地追着，似乎也不着急。二十多分钟后，斯利人忽然停悬在天空，等后方李深潭汇聚过来后便落在地上。 前面有个地洞，他钻进去了，是一位奇装异服的小姐姐。 对方也发现了天空之上的斯利人，心知如果天上始终有眼睛盯着自己，是根本跑不掉的，所以就寻到了这么一个地洞来摆脱斯利人的追踪。 连族人吗？ 李神坛慢慢走到了宽阔的地洞洞口，那地洞足有两米多高，入口方方正正的，一看就是人为建造，只是年代似乎比较久远了，所以看起来非常破败。 嗯，这可能是灾变前人类文明留下的遗迹入口啊，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贝？ 看着不像啊，破破旧旧的，能有什么宝贝？ 肯定有，走，我们下去看看。 说着李深潭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来，径直的便朝地洞里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念叨着： 这儿要是有什么宝贝的话，咱们正好当做大兴西北的见面礼。 老爷总说你偏心，胳膊肘往外拐，这话真没错，你就不能给老爷留点钱吗？据说他那边还挺缺钱的。 那如果里面有宝贝，咱们就留一半给老爷。 结果还没走多远，李深潭的面色就古怪起来。只见他手电筒照着的墙壁上有几个斑驳的字体：地下停车场。李深潭和斯离人都有点缺乏生活常识，俩人的思维向来天马行空，外人看来做事也毫无逻辑可言，但这并不代表他俩是傻子。地下停车场这几个字他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灾变前人类用来停车的地方呀，这里能有什么宝藏才鬼了呢？ 我们真要进去吗？黑不隆咚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啊？ 结果却见李神坛把双手比作喇叭状，对地下停车场里面大喊： 喂，里面有陷阱吗？ 等了十多秒，里面根本没有人回应他，只有声音在空荡的地下停车库里回荡着。李深潭见状便认真说道： 应该没有陷阱。 没人回答你就等于没有陷阱啊。 差不多吧。 李深潭笑着点头，而后毫不犹豫地朝着黑暗的地下停车库里走去。 你和采药客们在这里等我，他还在里面，我把他抓出来。 身后的小离人听了这话并没有非要跟着进去，反而真的悬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的外面，因为他知道李深潭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李深潭说能把那位小姐姐抓出来就一定能抓出来。手电的白色光束在地下车库里扫过，地上停着一辆辆汽车已经变成了废铜烂铁，甚至从外表很难看出那一堆堆废墟曾经是汽车。李深潭在这废墟之中缓缓踱步，手电筒照耀不到的黑暗中时而有轻微的响声传输，可是当他手电筒扫过去的时候，声音传来处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开始他以为这可能是连族的生活聚居地，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对方只是要把自己引到这里而已。 这是对方精心选择的猎杀场所，而对方一定非常擅长在黑暗中狩猎。李深潭对黑暗大喊， 不如我们出来谈谈大兴西北的事情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